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是这个譬喻品啊，讲的这个灼烧之类，三界之内起了大火来。三界之内起了大火。这个三界之内的众生都要被烧，此中用这个譬喻，譬这个三界众生在这个三界之内被大火所烧的这种形象，一直到这个，一直到这个。那么这里呢，又有人问，一共问六条。第一，什么是舍己用车？己是指的什么？这光线好不好啊？像阴天，这个阴天的光线不够，把灯开开。第二问呢，这三车是指大车，说是这大车是指的什么？摩诃眼是什么？烦恼怎么样子变成菩提的？这第四、第五，我们的真心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心？第六，就是佛现在讲经，我们怎么听不到啊？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舍己用车？佛教化一切众生，不是像我们凡夫盲无目的也不晓得来人的根基的深浅大小随便说说总是劝善向道。不一定对机。佛说法就不一样了。佛呢，见机说法，遇到什么机就说什么法。那个机呀，机就是根基。一切众生能不能够接受佛法，那看他的根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什么根基都有，大的、小的、邪的、正的都有。那此《法华经》讲到舍己用车，这个呢，这就是譬喻，己也是譬喻，车也是譬喻，这个佛法。佛法呢，本来是不可说的，不得已就是用语言说，这个都是方便，都是标月纸。譬喻什么叫做舍己呢？上边是。上面这个长者是我身手有力上次不是找不到了， 夫虽然自己有身手有力啊，这不是说的吗？舍利弗，是长者，做事思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盖，若以己难从舍出之。复更思维，是舍未有一门而复狭小，诸子幼稚未有所事，恋住细处，何当堕落为火所烧。就是这段文，对吧？那个大夫长者，他身手有力，可以以一介济难。这个一介济难，上面已经讲过了。一介是惩罚的工具，一只腿啊，表示一气多寒，就是一法多寒啊。那个己，那个这叫这个一介，一概，己案，己就是我们一般这个课室底下摆的这个茶几啊，就是花几几呢，就四大腿啊，这个方的啊，摆这个茶几。难呢，难就是桌子啊，这个难呢腿就多了。你比如我们这个桌子八着腿啊，还有的比这个桌还要抬多的，对不对啊？这个听经听法呀，那个思想呢不能太固执。他这个譬喻，譬喻呢这仅仅乎是个譬喻啊，有种种譬喻啊，有半喻啊，有满喻啊，那个他这个己以难，那么释迦如来身手有力，以己难出之，他就用这个出来出三界障，啊，那个椅子，那个桌子出三界障，那是辟法的，辟什么法呢？己难，譬如说佛地之见，佛之佛见，此法华经，开身显实就是讲的。开示误入佛智之见，己从这个表法来说，从那个腿儿，这个桌子腿儿啊，那个己的腿跟那个一介一盖的腿，一盖的腿呢就是一只腿啊，上头一个篮子，成花的，表一法多寒，这个表法。这个一概极难就是表法，表这个广中料，广中料，料料中聚广啊，广收之呢就是依法啊。一概表佛之见啊，那个佛之佛见具法不具法呀，什么法都具足的，一足多寒啊。己，己是四大腿，表四无畏，四无所畏，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百千三昧啊，这个那都是佛所证得的，佛所证得的，佛所证得的法就是用这个法啊出三界。佛不是出三界了吗？啊，那么出了三，佛出了三界了，能不能够直接用佛自己本证的这个法 直接说给大说给这个众生听啊。众生如果有这个大乘的根基，那再好没有，佛就直接说自己亲证的法，毫无保留的交给众生啊，毫无保留的啊。我们昨天还讲的，若但暂浮沉，众生莫再苦，莫再苦，这个话怎么讲啊？啊，单单不讲方便啊，就讲佛的自己所证的这个法，这个佛乘啊，众生莫再苦。为什么呢？讲佛乘怎么会莫再苦呢？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倒也罢了，他要毁谤，毁谤就莫再苦啊。此中也是这个样子，这段文啊，我身手有力啊，当以一概若一己难从摄出之。这个力就是佛教化众生的那个权啊，权，这个权跟实啊，大家注意啊，权不离实，实不离权，权实是一，懂吧？佛虽然能够用自己所证得的啊福地之见，四无所谓实力，乃至于十八不共法等啊，用这个法把众生从三界之内拯救出活着。哎，佛的想想啊，能不能呢？要关机啊，看众生能不能接受啊。这复更思维啊，说世社唯有一门而复不狭小，那个一门啊，这他们是哪儿来的啊？啊啊，这个一门，什么叫个一门呢？佛教门就是一门呐。啊，为什么讲一门呢？啊，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诸法中系意等观入啊，忌讳心寂然三界无伦匹啊。佛法就是一门，唯有一乘法，这一乘法不是一门吗？啊，虽然大乘法这个一门这众生不能接受，不能够从这个门入，所以就说这个门狭小，狭小就进不去了啊，这叫个狭小，并不是那个门真小，福门广大啊，四面都敞开来，随便你从哪一门都能进来啊。你看我这个福门呢，福门广大呀，难度不信之人呢，你不信他就不能进来啊啊，这个叫个狭小，并不是这个门真正像我们一般讲的这个门，这门太窄了，我这个胖子挤不进来，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诸子幼稚未有所事啊，何当堕落为乎所烧。这个呢讲这个舍己，那么既然用大不能用大，那怎么办？看看能不能用小，不要关机啊，就像我们这个害病一样，这个药不能用，别的药能不能用呢？啊啊，舍己，换一句话说就是舍大啊，就是舍大，用车就是用小啊，这个车就是指的那个洋车、路车、扭车三车，那个己啊，就是大车、大白扭车。先来这个机缘不成熟，不能用，啊，经过40里淘汰， 到了法华会上开天显时，就这个用这个就是这个用这个戟来，这不是用车来，这个舍戟用车是先来的，上来是舍戟用车。到后来呢，车也没有了，三车也没有了，给一个大白牛车。那个戟是指的什么？戟就是指的佛法啊，一乘法就是那个大白牛车，那叫个戟。那个戟是这个一盖戟案啊，那个都是佛的法，佛的说成的法。为什么要舍戟用车？就是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如果说这个人能够接受大乘佛法，那我们再给他说禅宗这一法。禅宗这一法是专接上根立智的，是吧？你能够接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还不直接吗？这个舍己用车呢，就是舍大用小，这叫舍己用车啊。这个己呢，就是指的佛法，用车呢，用车就是那个羊车、鹿车、牛车，那个羊车、鹿车、牛车就是方便教里向的声闻缘觉菩萨，他们这个三个人所乘的这个车。而且我们这个佛法，大家还知道，佛法讲大乘法，讲小乘法。那个乘，乘是什么东西呢？乘就是车了，你看看，我们要是想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怎么去啊？走路困难吃力危险，乘车。过去的车呢都是那个马拉的车子，没得现在什么汽车没有的，用这个秤。这是就这个秤是什么呢？秤就是佛法，依法修行，依大乘法修行，你所称的呢那就是大白牛车。依小乘法修行，你所乘的这个车就是羊车、鹿车、牛车，车都叫一个车，车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啊？不一样。这个我们就不多解释，多解释没点意思啊。你这个问的舍己用车，己是什么？己就是那个若遇己难啊，从舍出之，那个己，那个己是什么呢？就是佛的大乘法啊，这不是很简单吗？一句话就解释了啊。第二问，三车是指大车，这个三车呢不是指的大车，在三乘本身来讲，羊车、鹿车力量小，那个菩萨的所乘的车呢，比这个羊车、鹿车来比较来的，他这个车就是个大车，大牛车，牛车、羊车、鹿车、牛车，大车就是说呢，就是上面所说的舍的那个戟，那个戟呀、舍戟呀、你这个根基不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就舍己，舍就暂时不用，等你机缘成熟了，现在到了呢开宣显时候就用了，大车就是大乘，什么叫做大乘呢？诸佛菩萨大人之所称，诸佛菩萨大人称。乘这个大乘，乘这个大车，自己 乘这个车从反复地一直到成佛啊。如果就这个佛音来讲呢，那就是41位啊，乘是宝车游于四方直至道场啊，这就是这是大车，大车就是这个。下边问是摩诃眼是什么啊，这个摩诃眼是梵语啊，摩诃眼是什么了啊，摩诃眼是大乘法啊，一时大乘法一时大乘道，摩诃眼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大乘法啊，这个上头没有这个摩诃眼，师父哪里有啊，我们去找他。摩诃眼就是大乘法。他第四的问呢，我说烦恼怎么样变菩提的，烦恼变菩提，佛法不讲变啊，佛法讲转的，转凡成圣，怎么变呢啊，这孙悟空摇身一变啊，那就变了，不是这么变的。那个烦恼怎么样子，就是讲到转，这个烦恼怎么转成菩提，转成菩提的呢，转就是转变了人家思想会转变不会转变呢比如说这个人呢，为了某一件事情思想搞不通，做到他的工作，做到他的工作叫他把他转变这个思想，转变这个思想，你说转变他这个思想怎么转法的呢本来就他还就这个人，人还是就这么一个人就是指你那个心呢，也就是这么一个心你这个心本来是向乐的，一天到晚呢净想坏事，净想坏点子，杀盗淫道无乐不作，一天到晚想这个东西，这是不是你心想的说是你不要了，你赶快败家的回头了，不要想这坏事，赶快念佛了，参禅了，要修行还是那个心呢，不是还是那个心吗当然呢，这个转呢也有变的意思这转凡成圣那就起他这个叫智就起了变化但是我们佛教呢是不讲变的，佛教里没哪讲变的，转凡成圣没有哪个地方就说是变凡成圣的，哪讲变凡成圣的那成变戏法了这个叫做转烦恼成菩提，这个话呢说的还不亲切，还不究竟，要讲究竟呢，烦恼在即是菩提，本身就是菩提，烦恼性就是菩提性你能够做坏事那个本事，你这个本事也能够做好事，那个本事就是你那个性，懂不懂就得转你这个转念，你转念转你那个个性就可以了这叫做烦恼，从这个本性来说呢，这性是一个性，是吧，性是一个性，还是你这个心，人还是你这个人，你做坏事就叫你坏人，那个地狱种子你做好事你这个人呢菩萨，那也哪有两个人呢这个道理，这是一般呢出发心的人都应该最起码的这叫做烦恼怎么样子变成菩提的，转的转化的底下问的呢，他这个问题蛮有意思人家还是蛮用功的我们就欢喜呢对这个互相学习嘛 他说我们的真心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呢也应该给大家呢说明白啊。凡是一个东西如果说有一个来处啊，它就有个去处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那个叫做如来啊。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是有来的，说你这个人我从地狱来的啊，还是我从天上来的，那有来就有去。比方世间法，凡是有生的就有灭，来就是生啊，啊灭就是去了啊。世间法你看看我们这个人啊是有生啊，不生怎么来的呢？父母所生的，哪有不死的啊？非死不行啊。说我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它也有一个盖房子的开始，那么房子那日子有差有坏，乃至于我们这个世界成住坏空皆如是那么这个真心从哪儿来的呢？告诉你啊，真心是本有的，对吧？本来就有的啊。那这是本来就有的，这个说话说本来怎么本有怎么来的，本来怎么有的呢？哎，本有的。再告诉你，你问100句，我告诉你是本有的啊。哎，没有来处。既然是本来有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来有的，本来有的不是生的，不是说是本来就是本来从哪来的呢？还是去年来的？还是前年来的？还是100年以前？还是10000劫以前？还是5000000劫以前？不得的，啊，从来就有，没有劫之前就有了，劫初就有了，啊，无始无终。就是《法华经》开宣显示所显的啊，这个实相的离体，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叫做真心。那么即这个真心没有来处，本来有的，为什么有这个真心呢？为什么从来也没有人哪问过为什么？他本来有的嘛，啊，怎么和你也有啊？人人都有啊，啊，凡圣都有，那你说为什么有这个真心？你还是欢喜这个真心呢，还是不欢喜这个真心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啊？你就没有问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心？还是有这个烦恼心？还是有这个真心？真心是本来有的啊，那个烦恼心呢？怎么有的呢？那是从无明来的，从无明而有的，我们这个真心从哪儿来的？本有的啊。为什么有这个真心？本有的啊，这个本有的真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哎，他这个问的蛮有意思，从哪儿来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个不是我说的，若我说的这个就不灵了啊。佛说的啊，无所从来嘛，无所从来嘛，就是本来就有的啊。这个下边呢，也是由我们说的这个天台智者大师 在一千多年以前，行法华三昧，勤建灵山一会，就说释迦牟尼佛还在那个地方说法华经。那么他说，既然是释迦牟尼佛还在那儿说法华，他说我们怎么听不到？那这你怪哪一个呢？你也听不到，你怪哪一个？不要说释迦牟尼佛还在印度呢，就是拿我们这个凡夫来讲嘛，那么远的，听不到啊，佛在这儿讲经啊，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在那儿讲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还在那儿讲华严经，还在讲任何一切经典都在那儿讲，佛是说法呢是五间说，不修学的，只要有机佛就应，无论你是大机小机他都应着，随时就应，前处有求前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得有求，什么叫个求呢？求就是你这个根基成熟了，发现的，你这个基呢就是感，能够感服的这个应，那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包括十方诸佛都不住着在那个地方说法，在那说法，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就我们这个耳朵呢不灵啊，你现在所有的所拥有的这个耳朵是个肉耳，佛离了我们这几千里路呢，到印度吧几千里路还不止呢，听得到吧？如果说我这儿讲经没有这个麦克风，我要讲小一点，你坐在这儿，我搁这么几丈远你就听不到了，那你不能说我没讲啊，不能说我没得音声啊，那怪你这耳朵不灵啊，这个你只要你像那个菩萨正到灌顶位，那个十方诸佛都给他灌顶，都给他说法，还听不到吗？这问的蛮好，大家共同学习，这个蛮有意思啊。下边呢我们接着讲经，我们看看从这个地方呢看看我们这个三界的众生，把我们这个三界的众生比的呢不是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啊，简直是不是人类都这些乐兽就比这个东西。昨天讲的是处处皆有魑魅魍魉，夜叉恶鬼噬啖人肉，噬啖人肉，什么叫人肉这个人肉要有人才有人肉，不得人哪有人肉呢？就试探人肉，试就是把这个人肉吃掉了。人肉譬喻什么？那么既然是人，有了人才有肉，有了肉，这个肉呢是因人而有的，那么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佛法讲因果那是他从这个修人道之因感的人道之果那是有因有果的。有些个外道狭知狭见的人，他是不无因果，不相信有个三世因果，人死了就没有了不无因果不因果，这叫做噬啖人肉。底下是毒虫之属， 主乐禽兽，夫乳产生，各自藏乎。嗯，啊，夫乳产生，各自藏乎。譬如我们这个世间上的世间的因果啊，因有果，因中有果啊，因中即有果呢，就是因中藏这个果啊，这叫做呢夫如禅上各自藏乎。因果是不失的啊，因果决定不失，不是名为护，护就是守护啊，守护则是不失，或者各自藏护啊。下边呢，这是逐乐禽兽，夜叉夜叉进来争取视之。嗯，争取视之呢，就是波无世间因果的啊，是吃饱了。譬如这邪见成就，乐心转世，乐心转世啊，吃得饱了啊，这个乐心呢、邪见之心，辗转增长，这个乐心转世，这个譬喻世至既饱，乐心转世。斗争之上甚可怖畏啊，这个呢从文字上呢就可以看到啊，就判插轨蹲踞土陀，就判插轨，这也是都是吃人的乐鬼，就可畏鬼啊。蹲踞蹲，什么叫个蹲呢？虚坐位置蹲，比如我们两个，我们这两条腿啊，蹬下来想坐，这个坐呢，那屁股底下要有个东西才好坐啊，没这东西，啊，就等于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把个凳子拿掉一样，而且这个蹬蹬在这个地方啊，什么蹬炕，啊，就蹬，踞呢，那就是有所凭借，有所凭借就是你这个屁股底下坐的有东西，这个蹲踞土陀。土陀啊，我们这个路平面要是平平坦坦的，就谈不到个土陀了。哎，忽然那个地方呢，哎，有个高的地方，比如像我们这个后山，虽然两三米高，我们还叫做后山，我们这叫后山，它高了，比平地高了，这叫个土陀啊。这个土陀譬于外道依于戒修，于这个戒取修行十善，能生欲界六天高处。你看看那个外道，虽然是外道啊，他有武力史，依于戒取啊，根据他这个邪知邪见戒取见啊，那个外道啊，吃狗戒啊，吃猪戒，吃鸡戒，吃牛戒啊，吃这个戒，他也做好事，他修行升天，他也能够呢行持善道，能够升到欲界，欲界比我们这个凡夫住的这个平地就高了。这叫个土陀。何时离地一尺二尺啊，譬如一戒取修得四禅，哎，这个外道他也能得四禅定啊。你别看外道啊，这个外道本事大得不得了。你像我们说是我们说是我们这个是啊，我们这个禅宗啊，正法呀，向上一种，你还没能修到四禅天去呢， 那个外道上能修得四禅定，他能修得飞飞向天去，啊，他也下功夫呢，就四禅定，听和在耳，辨识为阳，闷目日月，那个外道，那个多大个，那深度大不大呀？啊，印度的那个恒河水多长啊，多宽呐、啊？40里路宽的。常常把他耳朵里头，辨识为阳，他把你变成个阳，你说你本事大了，修如果这个外道啊、一戒取修得四禅，就生在舍戒，这叫做离地一尺，离开地了，就是那个漏右天的，从这个夜摩天开始呢，那就是空居天了啊，他已经离地了，但是他没有能离欲啊，这个叫做离地一尺，贺一戒取得次空定，更高了，他升到无舍界呢，名为离地二尺。往返游行，往譬如升到上头的上边的舍无舍界啊，返往返返呢还生欲界，这个还生欲界啊，并不是说还升到欲界天来呢，欲界是包括六道众生啊，还生欲界啊，他没有说上升二界以后回过来到什么地方呢，回过来就堕，必须堕啊，不会的，他不会的，不会的，另外跑到哪儿去的，这叫做往返游行。这个往返游行呢，总结来讲就是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虽然你升了天不错，上升了啊，升到最高处了，升到最高处是由于你的定力，升到舍界无舍界呢必须要有定力的啊，不得禅定，单凭福报是不能够升到这个舍无舍界的。纵欲习气，什么叫做纵欲习气啊？这个三界是假的，梦里明明有六曲，脚后空空无大千，是假的。所以这虽然是六道轮回呢，像习气一样，像玩一样，不是真实的，你说这三界人呢，他到什么地方啊？走来走去，他在生死当中，他不能离开生死，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归宿，那个这是终无始意，捉狗两足普令十生，你看这个譬喻啊，两足，你看一个人把这个狗子捉在手上，捉狗两足，这个两足譬喻什么？譬喻忘记苦恨为净，就是四，一个是苦不净无常无我啊，忘记常乐我净。这个两度，即苦恨为净，普令失生呢，比如说忘记苦恨，不得苦果，什么叫做不得苦果？不得苦果呢，他这个苦以这个苦想得到乐果，怎么得到乐果啊？ 啊，苦上加苦，这不得苦果，以脚加精，以苦恨，你看看，以脚加精，你看这个就一个狗，一个人呢，把这个用两条腿把这个。把这个狗这个井号嘎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是譬喻啊，用世间的譬喻，用苦恨希求落果啊，这叫做以狗这个以脚夹精，夹就是啊把它嘎起来啊。底下讲这个不苟自落。不苟自乐，譬于用苦恨，他也能够暂时服烦恼。他虽然不能断烦恼，啊，他也是修行，他也是王性命的在这修。你比如说外道，你说我们这个正道在这个地方王性命来修啊，他修外道也是王性命来修啊，啊，也真下功夫，他当个真的在这修，啊。那么既然他这个修他就能够服烦恼，他不能断烦恼。为什么不能断烦恼呢？因为他那是邪执邪见，不是正道。既然能够服烦恼，他暂时也能够得这个禅位啊，那个禅位这叫什么呢？这叫做不苟自乐啊，他也在这个地方暂时得到一点欢乐啊，他能服烦恼啊，这个服烦恼也不容易呢。富有诸鬼其身长大，外道啊，邪执邪见就是以这个武力使，上边我们譬喻这个上边拿这个啊，痴笑雕鸠乌巧纠葛，这个呢譬喻这个慢使啊，猿蛇腹泻蜈蚣游眼呢是比喻是这个嗔使啊，这就是这个贪嗔痴慢疑，上边呢是比喻这个五顿使，今天我们所这个介绍的呢就是比喻这个五力使啊，五力使身见边见啊，戒取见、见取见、邪见，富有诸鬼七身长大呢，这就比什么呢？譬如这个五力使的身见、身边戒见邪嘛，这个身见，这个身见，啊。树入三世即我，他说我这个身三世都有我这个身，这个身大不大长不长啊，这个身就长了，我这个身魂遍五阴即我，五阴即我，是蛇是哪，是蛇非我，我在我大蛇小还是蛇大我小，他就忘记这个有这种有这个身见的忘记，数入三世名为长，魂遍无阴就名为大，这个啊七身长大，这属于这个五力使的身见，这个七身长大啊，罗星黑瘦啊，常住其中。那么这种有身见的人，不修善法，没有惭愧，就像这个人呢，裸形啊，裸形不好看呐啊，人啊。修善法就是对人的一种装饰庄严，不修善法没有惭愧，这叫个裸形。 不但是不修善法，他还修乐法，以乐庄严。这个乐庄严呢，就是黑瘦，雷性黑瘦，啊，故名黑瘦，没有功德，故名为瘦。忘记有我，永远不能出三界，故愿常住其中。有我见的人怎么能出三界呢？金刚经中说的无人相无我相啊，有我相有四相都不能出三界，不能出三界嘛，你就常老住在这个地方，常住其中。复有诸鬼这个其法大乐生教护求是，他住在这地方呢，自己狭知狭见，他还要宣传自己的狭知狭见，这叫做呢法大乐生发言宣传种种的我相，这叫做法大乐生。忘记有我能得涅槃他说我能够得涅槃，有我能够得涅槃，有我不能够得涅槃呢有我能够得涅槃的就是教护求是，求是就是求涅槃事这叫做教护求是。这指这个五力史的身见富有诸鬼其厌入真这个呢譬如五力史的见取见邪见见取见，众生有种种的之见，各有各的见解他认为自己这个见呢能够取果，这个见取见像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的，人各有各的之见就对于一法他上去一个之见都不一样对于世间的看法他也不一样你比如人这个世界观能一样吗不一样这个见起见非常微细，其咽呢就是咽喉这个咽喉细了他还能够用这个见取见保持他的寿命所以说这个必辟见取厌细命微而保其寿，如飞翔无常而忘记涅槃升到无相飞飞享天的众生在这个八万大劫之前，他认为呢，我这个地方呢就是涅槃，生在这个地方了。八万大劫这个时间，就我们人来说，那是相当长一个时间。他就是认为是涅槃，那个飞翔天是不是涅槃呢？不是涅槃。无常涅槃是常，他把这个无常的飞飞享天记忆为常这叫做复有诸鬼其厌入真复有诸鬼手入牛头，这个牛头什么叫个牛头呢就是辟这个边见身见边见，边什么叫边的两边两边一个是断一个是长，断长二边，这个都是邪见什么断见呢？人死了就没有了，人死了入灯灭，这是断见长见呢？人死了还做人呢能不能人死做人呢？不能够所以就有人他就有人他就有这么个有这么个知见，这个边见 像这个牛的两着果一样啊，有这个断肠二见的人能够断除世间的善根啊。如果人死了就没有了，人死了没有，他王清明就遭罪了。人死了没有了嘛，也没得，将来也不会下地狱，怕什么？这王清明下地狱啊，说能够断这个出世的善根，如人是肉，能断世间的善根，何是人肉？何复胆狗啊？如。鹤腹胆狗呢，有时即断，有时即长，前后回转，这前后回转如头发蓬烂，即长的迫害无常正理，即断的破坏原生正理啊。即长堕在长坑，即断堕在断坑，故云惨害凶险啊，头发蓬烂惨害凶险啊。没有智慧士，没有禅定隐，就没有这个禅定智慧的隐士，饥渴所逼啊啊，故愿饥渴所逼，玄唱断唱的邪论，故愿教唤持走，教唤啊，轮回生死不系，故愿持走，这就是头发蓬烂，纵害惨害凶险，饥渴所逼，交换持走。底下夜叉讷鬼逐讷鸟兽，寂寂四象窥看床右，如是逐难恐畏无量。夜叉鬼，这个经这个一共是这个几句呢，是总结欲界的利钝烦恼众生之下啊，总结上面的五钝使五力使，这个欲界的众生这烦恼相啊，就像这个夜叉讷鬼啊，都是有漏之心啊，长发到位，故愿寂寂邪观空里，牧羊到位，故愿四象窥看啊，智住心多，不会正理，入床右观空，不得无奈啊。就是这个总结欲界的利钝众使的烦恼众生之下，下面上面呢是三界众生在三界之内被大火起所烧的啊，底下说这个火起之由，这火从哪儿来的啊？为什么这个三界众生为这个火烧呢？底下这名这个火起之由，是朽故者属于一人，其人进出未久之间，于后舍着忽然火起，是朽故者，而复这属于是大者有一者故，其色久其色顿毕啊，这朽故者，属于一人，一个人什么长者的啊，那个大户长者，在此中讲呢，这个者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凡圣同居度，属于释迦牟尼佛的。因为什么道呢？这个土是佛的教化之土， 就像我们这个国主啊，这个主就属他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之中发五百大愿之所成就的啊。从佛来讲，从佛用这个遮门度脱一切众生而成立这个国土，这个土呢就是属于佛的。要是按照这个三界之内的众生共业所感呢，那是属于众生的啊。其人进出未久之间，于后舍者忽然活起。那么此处呢，既然属于这个长者啊，长者在者，如果这个长者在这个大宅之内啊，他可能够令啊圣佛，大家小心。这一人生呢，就是指这个佛。如果说是佛要是在世，那个佛有教法啊，叫大家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还是修大乘也修长，小乘也好，可以啊。慎就是谨慎小心呐，不要造烦恼，不要造业，不要造业就不会感这个报。譬如长者在者内能令甚火，由于长者出去了，离开这个大宅了，出去以后呢，这诸子无知，所以这个火就起了，玩呢，玩火嘛，这火就烧了。这个譬喻什么呢？譬喻佛进于大通佛时，释迦牟尼佛啊，佛成道甚大久远，大通智胜佛是中间之际，中间之际给这个三乘忍啊，种了善根啊，常常教化令夫五住啊，众生感尽如来就舍应啊。这个佛不是常住在世间的，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常住世间的啊。众生有感，佛就来应；众生的感即感尽了，佛就入涅槃了。这个入涅槃比喻什么呢？比喻出三界了，进出啊。什么叫进出呢？进出不是永远不回来啊，永远不回来那就是远出了，还要回来的啊。你什么时候你这个地方你这个三界之内众生的机缘成熟了，佛还会回来的，所以叫做其人进出。佛不在世间呢，这个佛法没有了，佛法没有，世间上人呢没有明灯了，没有慈航了啊，没有教法了，这众生就起何造业？起何造业？于后舍者忽然活起。他这子中这问呢，长者在这能令甚活，有出去后诸子五知故令活起。譬喻佛于进大通智胜佛时，常教化士等令夫五住，众生感尽如来舍应。此等于后便起五住。佛处世绝对不会在这个五住最盛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寿百岁的时候出现在世间做佛的，你人寿到了十岁二十岁三十岁能成得多福吗？他不会这样啊。众生感尽如来，十当于后起五住， 他土复原，佛之意说是离开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应尽了，哦，入涅槃了。入涅槃到什么地方去呢？佛的教化的地方多呢，啊，这个地方基因了了，这别的地方还有基因啊，啊，处处摄应，啊，离开娑婆世界到其他世界去，嗯，他土复原。他土呢就指什么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啊，乃至于他方的凡圣同居土都包括在那个地方。他不是永去，这个永去就是佛入涅槃的呢，人家说是进入房界、进入常寂光了，跟众生没得缘了，那就是永去啊。故言进出，这就是进出。嗯，还有一个解释，佛案已经证到无生不生三界啊，故名伪出啊。佛不是断烦恼了吗？啊，佛不但是出这个三界之三界的，三界之外的还有个三界呢，啊，两个三界都要出的啊。虽然出了三界，这叫个出，进出吗？啊，这不久还要来的。嗯，释迦牟尼佛来，马上的这个弥勒菩萨就要来了，龙华三会。嗯，啊，对，龙华三会那个弥勒菩萨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是化身的？这个经中没有的，我们不是瞎说。嗯，那弥勒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化身的，是有人说的，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典中看的这个理解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是称呼甚大久远啊，就是用这个无际化化禅啊，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啊，随处现身作佛，啊，不可思议，那不是凡夫的境界。那我们呢，作为众生想学佛，必须要了解这个佛的境界啊，要养而信之啊。这佛的境界哪个去过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没哪个去过呀，你不是相信吗？啊啊，佛教是讲信心，为什么事情呢？啊，你说什么事情要我相信，我要我去道过了，我看过了，我再相信的，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凡夫地上发心想修佛学佛啊，那要有种种因缘。嗯，学到佛是怎么成的，学到佛成了佛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啊，学到佛用什么办法教化一切众生？佛道长远，再长也不怕，无论有多长也不怕，只要你上了路了肯走，走一步就离着那个佛道呢就进一步，对不对啊？啊，嗯，就这个意思。嗯，下边。四面一是奇岩巨石，梁栋船柱，爆声震裂，随着堕落。哦，啊，墙壁推倒，墙壁崩倒。嗯，这个底下呢是正面火起之势，这个大火烧起来，你看烧的什么样子呢？四面，从四面八方，四面呢，从我们这人来讲，这个四面就是身受心随着堕落，墙壁推倒，墙壁崩倒。嗯，这个底下呢是正面火起之势， 这个大火烧起来，你看烧的什么样子呢？四面，从四面八方，四面呢，从我们这人来讲，这个四面就是身受心法，这个四面从哪儿来呀？顿起四倒啊，就是常乐我净啊，无常不净苦我啊，于这个四法上呢起四颠倒，五住八苦，故云一是七言俱是。命断为报，逢利逢到解体为烈。梁动传住，譬喻我们这个身体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四大合合之身。支撑这个身体能够活着的就是这个命根，命断了啊，这不是报生吗？为报，风道解体为烈啊，报生真的人这个临死了，比如人这个临死了，这个是人死是一件大事情啊，生死大事。人死像什么样啊？风刀解体啊，我们听到过去人家常说的，生如活牛剥皮，死如乌龟脱壳啊。活牛剥皮我没看见过，这个乌龟脱壳我是看见过，那是惨痛的不得了。我们这是在杭州，有一个挑担子的，就这么大的乌龟啊，乌龟都有壳了啊，他那是造业的众生卖的给人吃的，他把这壳剥掉，就是里头那个肉还好活到啊。你看那个乌龟惨痛不惨痛啊？那个乌龟啊，乌龟不是有壳吗，是把这壳给剥掉，这个肉他就卖那个肉还活到。你不要说那是乌龟不是我呀、啊、你死就这个样子啊，你怕也怕不掉。这报生阵列啊，这众生到临死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惨象都有。当然呢，那也有修行人的那无病而终的啊，欲知实知的啊，那赶快修啊，我们赶快修嘛，我们这个也不要什么逢刀解体的啊。摧折堕落，人死了，气断了，骨头也离散了啊，四大也离散了啊，就像这个墙壁崩倒。都是因为五住乐事啊，这个生命无常，也这个给我们提高警惕。这就是三界众生之相啊，有五顿时，有五力时啊，都是在大火之中。诸鬼神党扬声大叫，叫救诸鸟，就盼插鬼骤障防布不能自出。诸鬼神等啊，取一切利钝诸使，扬声大叫，恐怖无措。这个雕鸠诸鸟就是别具钝使中的圣者啊，就是概括都是在这个钝使当中的。鸠盘叉呢，举历史中的圣者啊，包括这个雕鸠诸鸟譬喻这个五顿使，鸠盘叉等呢譬如五力使。 无论你是历史也好，顿时也好，都不能够出三界，在三界之内张皇不走啊啊，在生死当中你很可怕，我这世界上啊啊，不能出离三界啊啊，这个三界众生这个相，如果不是三宝四谛四念处种种法，你就是天龙鬼神也不能够免于轮回。要想免轮回，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想出生死啊啊，所以说是佛法难闻，这个佛法难闻呐 啊大乘法更难闻。我们要珍惜啊，千万要珍惜这个时间，一毫不能错过。底下，讷兽毒虫藏窜孔雀，毗舍蛇鬼亦住其中。这个底下讲，毗这个穴中是，毗这个舍界有三，一个是所烧之类啊，第二名火起之有，即火起之事，第三名被烧之相。这是说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啊，被烧的这个相啊。那么上边的众生呢，就舍界十五舍界的众生，要不要被烧呢？同样被烧啊，三界嘛啊都起火了。三界起了火了，火起来哪个愿意被烧呢？就想办法逃避这个火，朝哪去逃啊？逃来逃去逃不出三界，他总想办法的找个避火。这个藏窜孔雀，这个孔雀虽然不像三界门外那么敞亮啊，但暂时呢也能够免于猛烟，总好一点啊，稍微好一点啊。这譬喻什么东西呢？譬喻升到四禅天。四禅天虽然不像三界之外那么安乐啊，它还能够免去欲界的粗讷之火啊。你看这三界的，在三界里向的众生啊，他想办法出三界呢，那不是有人想速出三界吗？这个速出三界就麻烦了，赶快念佛魂出三界。速出三界朝上的跑，底下火大，上边呢无舍界呢，那个舍界呢火小一点，火小就朝上爬，跑到这个舍界去了，舍界天。舍界天呢，这什么东西呢？像是孔雀一样啊。这明处这火大呀，敢找这个找个是哪的疙疙瘩瘩去钻在里头去啊，藏窜孔雀啊，讷兽毒虫是总举顿使众生，毗舍蛇鬼等呢是料举历史众生。顿时也好，历史也好啊，虽然他不能够得正知正见正法修行一正道出三界，他也能够得禅定生于舍界啊啊。这个毗舍蛇鬼，毗舍蛇鬼呢是梵语词梵文喊坦精气鬼，这鬼坏得不得了啊，什么样都有，吃肉的啊，喝血的，产精气的啊，一住其中。底下不服得故，为何所逼共享残害淫血坦肉啊。这个底下第二命火起之有，即火起之事，不服得故，这一句呢就是三界之内起火的因由。 为火所逼是火起之势，大火烧起来了，处处都是火啊，被烧的众生想办法呢就逃避这个火，到哪去逃去啊，逃不掉就烧死了啊，说没地下不好啊，就朝上头逃，朝着是舍无舍戒。这个孔穴之中虽然没有猛火，它也烤人呐、解放初期金山那个大火